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，汉纪三十二，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。建武元年春正月，方望与安陵人公临共立前定安公应为天子，聚党数千人，居临京。更时遣丞相松等击破，皆斩之。邓禹至机关，击破河东都尉，进为安邑。赤眉二部聚会弘农，更时前讨难将军苏茂拒之，茂军大败，赤眉众遂大急，乃分万人为一营，凡三十营。三月，更时遣丞相松与赤眉战于雾乡，松等大败，死者三万余人。赤眉遂转北至湖。蜀郡公曹李雄、水公孙述宜称天子。夏四月，述即帝位，号成家，改元龙兴，李雄为大司徒，述帝光为大司马，辉为大司空。越西人贵聚郡降数，萧王北击由来大羌五番于袁氏，追至北平，连破之，又战于顺水北，乘胜清进，反为所败。王自投高岸，突击王峰下马受王，王仅而得免，散兵归保范阳。军中不见王，霍云已杀，诸将不知所为。吴汉曰：清曹努力，王兄子在南阳，何忧无主？众恐惧，数日乃定。贼虽战胜，而旦王威名，夜遂隐去。大军复进至安次，连战破之，贼退入渔阳，所过掳掠。强弩将军陈俊言于王曰：贼无辎重，宜令轻骑出贼前，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，可不战而田也。王然之，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，世人保壁坚顽者，敕令固守，放散在野者，淫掠取之。贼至无所得，遂散败。王谓俊曰：困此虏者，将军策也。冯异谓李义书，谓臣祸福，劝令归附萧王。义知长安已危，而以伯生之死，心不自安，乃报书曰：义本与萧王首谋造汉，仅一守洛阳，将军镇孟津，聚聚击轴，千载一会，思成断金，为深达萧王，愿尽于策以左国安民。义自通书之后，不复与义争锋，故义得北攻天井关，拔上党两城，又南下河南城高以东十三县，降者十余万。武伯将万余人攻诸叛者，亦与战于市乡下，大破斩伯，亦闭门不救。亦见其信效，俱以白王。王报亦曰：既闻多诈，人不能得其要领，仅移其书告守卫当警备者。众皆怪王，宣录一书，诸伟闻之，使人刺杀义。由是城中乖离，多有降者。诸伟闻王北征而河内孤，乃遣其将苏茂、贾强将兵三万余人渡拱河，攻温。伟自将数万人拱平阴以坠义，袭书至河内，寇寻及乐军驰出， 并一告属县，发兵会温下。军吏皆谏曰：“今洛阳兵渡河，前后不绝，一待众军毕集，乃可出也。”荀曰：“温郡之藩蔽，失温则郡不可守。”遂持复之。旦日合战，而冯异遣旧及诸县兵试至，荀令士卒乘城鼓噪，大呼言曰：“刘公兵到！”苏茂军闻之，震动。荀因奔击，大破之。冯异亦渡河及诸尾，尾走，亦与荀追至洛阳，还城一匝而归。自是洛阳震恐，城门骤闭。亦荀移袭上状，诸将入贺，因上尊号。将军南阳马武先进曰：“大王虽直迁退，乃宗庙社稷何？以先及尊位，乃易征伐。今此谁贼而持物击之乎？”王经曰：“何将军出此言，可斩也。”乃引军还计。复遣吴汉率耿眼、景丹等十三将军追由来等，斩首万三千余级，遂穷追至郡糜而还。贼散入辽西、辽东，为乌桓末人所抄击掠尽。都护将军贾复与武校战于真定，负伤疮甚。王大惊曰：“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，为其轻敌也，果然失无名将。闻其父有孕，生女耶，我子娶之；生男耶，我女嫁之，不令其忧妻子也。”复病荀彧，追及王于蓟，相见甚欢。还至中山，诸将复上尊号，王又不听。行到南平集，诸将复故请之，王不许。诸将且出，耿纯进曰：“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，从大王与史实之间者，其既故望攀龙鳞，复奉义，以成其所志耳。今大王流石逆众，不正号位，纯恐士大夫望绝既穷，则有去归之思，无谓久自苦也。大众一散，难可复合。”纯言甚诚切，王深感曰：“吾将思之。”行至号，召冯异，问四方动静。异曰：“更始必败，宗庙之忧在于大王，宜从众议。”会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符符来议王曰：“刘秀发兵补不到，四夷云集龙斗也，四七之际火为主。”群臣因复奏请。六月己未，王即皇帝位于浩南，改元大赦。邓禹为安邑，数月未下。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渡大洋，欲攻禹，禹逆击于谢南，斩之。王匡承担刘军，合军十余万，复共击禹，禹军不利。明日癸亥，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，禹因得更制兵。甲子，匡西军出攻禹，禹令军中无得妄动，既至营下，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，大破之。匡等皆走，禹追斩军及河东太守杨宝，遂定河东。匡等奔还长安。张昂与诸将议曰：“ 赤眉旦暮且至，见火不灭，不如略长安。东归南阳，势若不及，复入湖池中为道耳。乃共入，睡更始。更始怒不应，莫敢复言。更始使王匡、陈穆、程丹、赵蒙屯新丰，李松军邹以拒赤眉。张昂、廖湛、胡因、申屠建与韦骁合谋，欲以立秋日出楼时共结更始，据城前计。更始知之，托病不出。召张昂等入，讲西诛之，唯韦骁昌吉不入。会客王尊、周宗等勒兵自守，更始狐疑不决。昂战因已有变，遂突出，独申屠建在。更始斩剑，使执金吾、邓业将兵为韦骁地。昂战因勒兵烧门，入战宫中，更始大败，骁亦溃围，走归天水。明日，更始东奔赵蒙于新丰。更始复疑王匡、陈穆、程丹与张昂等同谋，乃并召入。穆丹先至，即斩之。王匡惧，将兵入长安，与张昂等合。赤眉进至华阴，军中有奇巫，常鼓舞辞城阳景王。巫狂言，景王大怒曰：“当为县官，何故为贼？”有笑巫者折病，军中惊动。方望帝、杨税、樊崇等曰：“仅将军拥百万之众，西向帝城，而无称号，名为群贼，不可以久。不如立宗室，协议诸伐，以此号令，谁敢不从？”崇等以为然，而巫言亦甚。前至正乃相与议曰：“今破进长安，而鬼神若此，当求刘氏共尊立之。”先是赤眉过世，略故世侯蒙之子公、茂、盆子三人自随。公少袭尚书，随樊崇等降更始于洛阳，复封世侯，为世中，在长安。茂与盆子留军中，属右校祖使刘霞卿主牧牛。及崇等欲立帝，求军中景王后，得七十余人，为茂、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为近属。崇等曰：“闻古者天子将兵称上将军，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，又以两空札至祠中，于正北设坛场，祠城阳景王、诸三老从事皆大会，列盆子等三人居中央，以年次探札，盆子最右，后探得福，诸将皆称臣拜。盆子年十五，披发涂显，敞衣者汗，见众拜，恐未欲提。茂谓曰：‘善藏符。’盆子即聂哲弃之，以徐宣为丞相，樊崇为御史大夫，庞安为左大司马，谢禄为右大司马，其余皆列卿将军。盆子虽立，由朝夕拜刘霞卿，时欲出从幕见戏，霞卿怒止之，崇等亦不复后事也。”秋七月辛未，第十使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，封赞侯，十亿万户，禹时年二十四。又亦选大司空， 帝以赤符符曰：“王良主位作玄武。”丁丑，以野王令王良为大司空。又欲以谶文用平敌将军孙贤行大司马，众贤不悦。壬午，以吴汉为大司马。初，更始以琅琊伏战为平原太守，使天下兵起，战独晏然，抚寻百姓。门下都谋魏战起兵，战收斩之。于是利民信相，平原一境赖战以权。帝征战为尚书，使典定旧制。又以邓禹西征，拜战为司职，行大司徒事，车驾每出征伐，常留镇守。邓禹自汾阴渡河入夏阳，更使左辅都尉公胜熙引其众十万与左平义兵共聚与于崖，与复破走之。宗室刘茂聚众精密间，自称压心将军，攻下颍川汝南，众十余万人。帝使骠骑大将军景丹、建威大将军耿衍、强弩将军陈俊攻之，茂来降，封为中山王。己亥，帝幸怀，遣耿衍、陈俊军五射金，备荥阳以东，使吴汉率建义大将军朱护等十一将军为诸伟为洛阳。八月，敬信河阳。李松自邹引兵还，从更始与赵蒙共攻王匡、张昂于长安，连战月余，匡等败走，更始徙居长信宫。赤眉至高陵，王匡、张昂等迎降之，遂共联兵进攻东都门。李松出战，赤眉升得松。松弟旷为城门校尉，开门纳之。九月，赤眉入长安，更使单骑走，从滁城门出。世侯公以赤眉立其地，自系赵玉，闻更使败走，乃出。见定陶王止，止谓之除谢，相与从更始于魏宾。又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，即将更始至高陵，本将兵宿卫，其实为之。更始将相皆降赤眉，独丞相曹敬不降，守剑阁死。新卫诏封更始为淮阳王，利民敢有贼害者，罪同大逆，其宋义立者封列侯。初，渊人卓茂，宽人公爱，恬荡乐道，雅实不为华茂，行己在于清浊之间，自束发至白首，未尝与人有争竞。乡党故旧，虽行囊与貌不同，而皆爱慕欣欣焉。哀平间为密令，市民如子，举善而教，口无恶言，利民亲爱，不忍欺之。民常有言不亭长受其米肉喂者，茂曰：“亭长为从汝求乎？为如有事主之而受乎？将平居自以恩义慰之乎？”民曰：“往慰之耳。”茂曰：“慰之而受，何故言耶？”民曰：“妾闻贤明之君使民不慰利，利不取民，今我慰利，是以慰之，利既足受，故来言耳。”茂曰：“汝为避民矣。” 凡民所以群居不乱，易于禽兽者，已有仁爱礼义，知乡敬事也。汝独不欲修之，宁能高飞远走，不在人间也。礼故不当成威力强请求耳。庭长素善立，遂时谓之礼也。民曰：苟如此，律何故禁之？茂笑曰：律设大法，理顺人情，今我以礼教汝，汝必无怨恶。以律治汝，汝何所错其手足乎？一门之内，小者可论，大者可杀也。且归念之。初，茂道县有所废制，利民效之。临城闻者，皆痴其不能。河南郡未置首令，茂不为贤，治世自若。数年，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遗。迁京不成，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。及王莽居舍，以病免归。上即位，先访求茂。茂时年七十余，甲申，诏曰：夫名冠天下，当受天下重赏。今以茂为太傅，封包德侯。陈光曰：孔子称，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是以舜举高尧，汤举伊尹，而不仁者远，有德故耳。光武即位之初，群雄竞逐，四海鼎沸，比摧奸陷敌之人，权略诡辩之事，方见重于世，而独能取忠厚之臣，经寻良之力，拔于草莱之中，置诸群公之手，以其光复旧物，享作久长。盖由之所先悟而得其本源故也。诸将为洛阳数月，诸伟坚守不下。帝以廷尉岑彭常委伟校尉，令往说之。伟在城上，彭在城下，为臣成败。伟曰：大司徒被害时，伟与其谋，又见更始吴遣萧往北伐，诚自知罪深，不敢降。彭桓拒言于帝。帝曰：举大事者不计小怨，伟今若降，官爵可保，况诸伐乎？河水在此，无不食言。彭复往告伟，伟从城上下所曰：必信，可成此上。彭屈所欲上，伟见其成，即许降。辛卯，诸伟面赴，与岑彭聚议河阳。帝解其父，召见之。复令彭夜送伟归城。明旦，与苏茂等悉其众出降，拜伟为平敌将军，封扶沟侯。后为少府，传封累世。帝使侍御史河内杜师安吉洛阳，将军萧广纵兵士暴横，师赤小不改，遂格杀广。桓以状文，上召见，赐以其己，遂擢任之。冬十月癸丑，车驾入洛阳，幸南宫，遂定都焉。赤眉下书曰：圣公降者，封为长沙王，过二十日勿受。更始遣刘公请降，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。更始随禄肉袒，上喜受于盆子。赤眉作更始至庭中，将杀之。刘公谢禄未请，不能得，遂引更始出。 刘公追呼曰：“臣诚立即，请得先死。”拔剑欲自刎，樊崇等俱共救止之，乃赦更始，封为魏威侯。刘公复为故请，敬德封长沙王。更始常依谢禄居，刘公亦拥护之。刘盆子居长乐宫，三府郡县营长遣使贡献，兵士者飘夺之。又朔暴掠利民，由是皆复固守，百姓不知所归。闻邓禹乘胜独克而施行有计，皆望风想协复以迎军，降者日以千数，众号百万。禹所指者停车主节以烙来之，父老同志垂发戴白满其车下，莫不感悦。于是名震关西，诸将豪杰皆劝禹进攻长安。禹曰：“不然，今吴众虽多，能战者少，前无可养之机，后无转溃之资。赤眉新拔长安，财谷充实，丰锐未可当也。夫盗贼群居，无终日之计，财谷虽多，变故万端，宁能坚守者也。上郡北地安定三郡，土广人稀，饶谷多处，吾且修兵北道，救粮养士，以观其弊，乃可图也。”于是引军北至寻邑，所到诸营堡郡邑皆开门归附，上遣残蓬及荆州群贼，下抽射等十余城。十一月甲午，上幸怀。梁王勇称帝于睢阳。十二月丙戌，上还洛阳。三府苦赤眉暴虐，接连更始，欲盗出之，张昂等深以为虑，使谢禄亦杀之。刘公夜往收藏其尸，帝召邓禹葬之于霸陵。中郎将冤人赵熙将出武关，盗遇更始亲属，解罗显饥困，喜劫其资粮以与之，将护而前。冤王赐闻之，迎还乡里。未消归天水，复招聚其众，兴修故业，自称西周上将军。三府士大夫避乱者多归萧，萧轻身隐阶为布衣交，以平陵范勋为师友，前凉州刺史河内正兴为祭酒，茂陵申屠纲、杜林为治书，马援为绥德将军，杨广、王尊、周宗及平乡行巡阿阳王杰、长陵王元为大将军，安陵班彪之属为宾客，由此名震西周，闻于山东。马援少时以家用不足，辞其兄况，欲就边郡田牧。况曰：“汝大才，当晚成。梁公不视人以朴，且从所好。”遂之北地田牧，常谓宾客曰：“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后有畜数千头，谷数万斛。”继而叹曰：“凡得财产，贵其能振师也，否则守前庐耳。”乃尽散于亲旧。闻魏萧好事，往从之。萧甚敬重，与决筹策。班彪智之子也。初， 平陵窦融累世仕宦河西，知其土俗，与更始右大司马赵蒙善，司谓兄弟曰：“天下安危未可知，河西因富，待何为故？张掖属国，精兵万计，一旦缓急，杜绝河津，足以自守，此以种处也。”乃因蒙求往河西。蒙见荣于更始，以为张掖属国都尉。荣既道：“辅节雄杰，怀及羌鲁，甚得其欢心。”是时，酒泉太守安定两统、金城太守库军、张掖都尉茂陵史褒、酒泉都尉竹增、敦煌都尉辛荣，并州郡英郡，荣皆与后善。及更始败，荣与梁统等计议曰：“仅天下扰乱，未知所归，河西斗决在羌胡中，不同心戮力，则不能自守，全军力齐，复无以相率，当推一人为大将军，共权五郡，官时变动。”意既定，而各谦让，以位次贤共推两统，统故辞，乃推荣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。武威太守马期、张掖太守任冲，并孤立无党，乃共遗书告示之，二人即解印授去。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，史褒为张掖太守，竹增为酒泉太守，辛荣为敦煌太守。荣居蜀国，领都尉职如故，至从事监察五郡。河西民俗质朴，而荣等政亦宽和，上下相亲，晏然复职，修兵马，习战射，明烽燧，羌胡泛塞，荣哲自将与诸郡相救，皆如扶摇，每折破之。其后羌胡皆振服亲附，内郡流民必凶击者归之不绝。王莽之事，天下贤思汉德。安定三水卢方居左谷中，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，云：“曾祖母匈奴浑邪王之子也，常以誓言狂惑安定间。”王莽末，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，更始至长安，征方为冀都尉，使镇抚安定以西。更始败，三水豪杰共立方为上将军、西平王，时时与西羌匈奴结和亲。单于以为汉室终绝，刘氏来归，我亦当如呼韩邪立之，令尊视我。乃使勾林王将数千骑迎方兄弟入匈奴，立方为汉帝，以方帝成为中郎将，将胡骑还入安定。帝以关中未定，而邓禹久不进兵，赐书责之曰：“司徒尧也，王贼桀也，长安利民惶惶无所依归，以以时进讨，朕未西京，系百姓之心。”与游职前役别攻上郡诸县，更征兵引谷归至大要。基努将军冯殷、车骑将军宗新守寻邑，二人争权相攻，殷遂杀心，殷反击语，与前使以闻。帝问使人：“殷所亲爱为谁？”对曰：“护军黄房。” 帝夺阴房不能久合，势必相侮。因报禹曰：“复逢阴者，必黄房也。”乃遣尚书宗广、持节往降之。后月余，房果执阴，降其众归罪。更使诸将王匡、胡因、程丹等皆诣广降。广与东归，至安邑，道遇王，广西斩之。因之叛也，引兵西向天水，为萧逆击，破之于高平，尽获其辎重。于是与承志遣使持节，命萧为西州大将军，得专治凉州朔方事。腊月，赤眉射月大会，久未行，群臣更相辩斗，而兵众遂各于攻，斩官入，掠酒肉，互相杀伤。魏魏诸葛至闻之，勒兵入，格杀百余人，乃定。刘盆子惶恐，日夜提气，从官皆怜之。帝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，与田义连战十余合，延不得进。即更始败，亦遣使请降，即拜为上党太守。帝又遣谏议大夫楚大伯、持节争鲍勇，勇未知更始存亡，一不肯从，收系大伯。遣使驰至长安，讯问虚实。初，帝从更始在渊，纳新野殷氏之女丽华。是岁，遣使迎丽华，与弟子胡杨公主、妹宁平公主俱到洛阳，以丽华为贵人。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宁平公主，上征通为卫尉。初，更始以王弘为琅琊太守，张布聚郡拒之。弘欲降，得赣榆等六县，收兵与布战，不胜。布既受刘永官号，置兵于拒，遣将训泰山、东莱、城阳、胶东、北海、济南、齐郡皆下之。弘力不敌，乃亦不相见。布大陈兵而见之，怒曰：“布有何罪，君前见功之甚？”弘暗见曰：“太守奉朝命，而文公拥兵相拒，弘公贼耳，何谓甚也？”布起跪谢，与之宴饮，代为上宾，令弘官掌郡事。二年春正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刘公之赤眉必败，密教弟盆子归喜寿，习为辞让之言。即征旦大会，公先曰：“诸君共立公弟为弟，德成深厚，历且一年，小乱日甚，诚不足以相成，恐死而无益，愿得退为庶人，更求贤智，为诸君省察。”樊崇等谢曰：“此皆崇等罪也。”公复故请。或曰：“此宁武侯事耶？”公惶恐起去。盆子乃下床解喜寿，叩头曰：“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，四方怨恨，不复信向，此皆力非其人所致，愿起骸骨必贤圣路，必欲杀盆子以色泽者，无所离死，因涕泣虚息。”重等及会者数百人，莫不哀怜之，乃皆避席顿首曰：“ 臣无状复陛下，请自今以后不敢复放纵。因共抱持盆子，待以喜寿，盆子嚎呼不得已。既罢出，各必营自守。三府熙然，称天子聪明，百姓争还长安，势力且满。后二十余日复出，大略如故。刀子都为其不屈所杀。余党与诸贼会檀香，号檀香贼，寇魏郡清河。魏郡大吏李雄弟陆谋反城迎檀香，或以告魏郡太守颍川姚妻，妻召问雄，雄叩头首服，愿与老母俱就死。妻曰：“为吏倘不若为贼乐者，可归与老母往救路也。”使吏送出城，雄行求得路，将役夜城西门，路不生愧感，自杀以泄妻，妻皆叹，以礼葬之，而还雄故职。于是郡中服其威信。帝遣吴汉率王良等九将军击檀香于邺东漳水上，大破之，十余万众皆降。又使梁与大将军杜茂将兵安吉魏郡、清河、东郡，西平诸营堡，三郡清静，边路流通。庚辰，西封诸功臣为列侯，梁侯邓禹、广平侯吴汉皆十四县。博士丁公亦曰：“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，强干弱枝，所以为治也。今封四县，不合法治。”帝曰：“古之亡国皆以无道，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。殷襄侯殷实，贵人之兄也，以君功当增封。”时叩头让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将帅有功者众，臣托属叶廷，仍加决议，不可以视天下。此为亲戚受赏，国人记功也。”帝从之。帝令诸将各言所乐，皆占美县。河南太守颍川丁林独求封本乡，或问其故，林曰：“林能博功威，得乡亭厚矣。”帝从其志，封新安乡侯。帝使郎中魏郡冯秦点诸侯封事，秦赐量公赐轻重，国土远近，地势丰薄，不相逾越，莫不厌服焉。帝以为能，尚书众事皆令总录之。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九次补之。帝使用孝廉为尚书郎。起高庙于洛阳，四时合祀高祖、太宗、世宗，建社稷于宗庙之右，立郊诏于城南。长安城中粮尽，赤眉收载珍宝，大纵火烧宫室、室里，自行杀掠。长安城中无复人行，乃引兵而西，众号百万，自南山转掠城邑，遂入安定北地。邓禹引兵南至长安，军昆明池，夜祠高庙，收十一地神主，送诣洛阳，引巡行元陵，谓之立誓奉守焉。真定王杨造趁祭曰：“赤酒之后，应杨为主。”杨病婴，欲以获众， 与绵曼贼交通，帝遣冀都尉陈馥、游击将军邓龙争之，杨闭城门不纳。帝复遣前将军耿纯、持节行幽蓟，所过涝卫王侯，密斥收阳。纯至真定，指撰社邀阳相见。纯真定宗室之初也，故阳不以为宜，且自恃众强，而纯亦安静，即从官属意之。杨兄弟并将清兵在门外，杨入见纯，纯皆以礼敬，因言请其兄弟皆入，乃闭阁悉诛之，因勒兵而出。真定震怖，无敢动者。帝连杨谋未发而诛，复封其子为真定王。二月己酉，车驾幸休武。鲍永逢言，审之更始已亡，乃发丧，出楚大伯等，封上印绶，西罢兵，伏金一河内。帝见永，问曰：“卿重安在？”永离席叩头曰：“臣是更始，不能令权，诚惭以其众幸富贵，故悉罢之。”帝曰：“卿言大，而亦不悦。继而永以立功见用，掩遂废弃。”永谓掩曰：“昔高祖赏季布之罪，诛丁固之功，今遭明主，以何忧哉？”掩曰：“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，其长者骂而少者报之，后其夫死，取其长者，或谓之曰：‘夫非骂尔者也。’曰：‘在人欲其报我，在我欲其骂人也。夫天命难知，人道易守，守道之臣何患死亡？’”大司空王良屡为诏命，帝怒，遣尚书宗广、持节及军中斩粮。广见车送京师，既至，射之，以为中郎将、北守机关。仁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弘为大司空，弘见沛国桓谭为议郎，即侍中。帝令弹古琴，爱其繁声。弘闻之，不悦，四坛内出，正朝服坐府上，遣吏召之。弹至，不与席而让之，且曰：“能自改耶？将令相举以法乎？”谭顿首辞谢，良久乃遣之。后大会群臣，帝使弹古琴，弹见弘，失其长度，帝怪而问之。弘乃离席免官谢曰：“臣所以见桓谭者，望能以忠正导主，而令朝廷单月正升，臣之罪也。”帝改容谢之。胡杨公主心寡，帝与共论朝臣，微观其意。主曰：“宋公威容得气，群臣莫及。”帝曰：“方且图之。”后弘被引荐，帝令主作屏风后，因谓弘曰：“晏言贵一交，富一妻，人情乎？”弘曰：“臣闻贫贱之志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帝故谓主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帝之讨王郎也，庞宠发突骑以助军，转粮食前后不绝。及帝追铜马至骑， 宠自负其功，意望甚高，帝皆知不能满，以此怀不平。及其位，吴汉王良宠之所遣，并为三公，而宠独无所加，欲样样不得志，叹曰：如此我当为王，但尔者陛下忘我耶？是时北周破散，而渔阳插完，有旧铁棺，宠转以茂谷及珍宝以富强。幽州牧朱福年少有俊才，欲立封记收世心，辟召周中名宿及王莽时故吏2000担，皆引至幕府，多发诸郡仓谷，秉善其妻子。宠以为天下未定，失旅方起，不宜多置官署以损军时，不从其令。福姓金籍自多，宠亦很强，贤愿转机，福硕赠购之，密奏宠多聚兵谷，意计难量，上折漏泄令宠闻，以胁恐之。至是有诏征宠，宠上书愿与福俱争，帝不许，宠亦以自疑，其妻素刚不堪一屈，故劝无受征，曰：天下未定，四方各自为雄，渔阳大郡兵马最精，何故为人所奏而弃此去乎？宠又与所亲信吏计议，皆怀怨于福，莫有劝行者。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御之，宠因留子后兰卿，遂发兵反，拜蜀将帅，自将20000余人攻朱福于冀，又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，朔遣使邀诱况，况不受，斩其使。严岑复反为南郑，汉中王家兵败走，岑遂据汉中，进兵武都，为更使助公侯李宝所破，岑走天水。公孙述遣将侯丹取南郑，加收散卒得数万人，以李宝为相，从武都南击侯丹，不利。还军何池下汴，复与严岑连战。岑引北入散关，至陈仓，加追击破之。公孙述又遣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，东据汉关，于是尽有益州之地。辛卯，上还洛阳。三月乙未，大赦。更使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，帝召诸将议兵事，以袭寇帝曰：偃最强，渊为次，谁当击之？贾复率然对曰：臣请击偃。帝笑，直今无击偃，无复何忧？大司马当击渊，遂遣复击偃破之，引尊降。又东击更使淮阳太守鲍凡，凡降。夏四月，虎牙大将军葛延、都驸马都尉马武等四将军击刘勇破之，遂围勇于睢阳。故更使将苏茂反，杀淮阳太守潘简，据广乐而陈于勇。勇以茂为大司马、淮阳王。吴汉击渊，渊王赐奉更使妻子以洛阳降，帝封赐为慎侯。叔父梁，族父西， 族兄止皆自长安来。甲午，封梁为广阳王，止为城阳王，又封兄严子张为太原王，兴为鲁王。更始，三子求新礼皆为列侯。邓王王长祥帝见之甚欢，曰：吾见王廷尉不忧南方矣。拜为左曹，封山桑侯。五月庚辰，封族父西为泗水王。帝以殷贵人雅性宽仁欲立以为后，贵人以郭贵人有子，终不肯当。六月戊戌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，以其子强为皇太子，大赦。丙午，封泗水王子忠为淄川王。秋，贾父南击少陵、新息、平之，父部将杀人于颍川，颍川太守寇寻捕得，系狱。时尚草创，军营犯法，率多相容，寻戮之于市，父以为耻，还过颍川，谓左右曰：吾与寇寻并列将帅，而为其所献，今见寻，必守见之。寻知其谋，不欲与相见。子子古崇曰：崇将也，得待见侍策，促有变，足以相当。荀曰：不然，昔蔺相如不为秦王而屈于廉颇者，为国也。乃敕属县盛工具，处九牢，执金吾军入界，一人皆兼二人之传。荀出营于道，称疾而还。父乐兵欲追之，而力士皆罪，遂过去。寻前古虫以状文，帝乃征寻，寻至引荐，使贾父先在座，欲起相避。帝曰：天下未定，两虎安得私斗？今日朕分之。于是并坐即欢，遂共车同出，结友而去。八月，帝自率诸将征武校，秉臣姓内黄，大破武校于西阳，降其众50,000人。帝遣游击将军邓龙驻诸府讨彭宠，龙军路南，伏军拥弩，潜力奏状。帝独席怒，谓史力曰：迎相去百里，其势岂可得相及？彼若还，北军必败矣。彭宠果遣轻兵袭龙军，大破之，伏远遂不能救。葛延为睢阳数月，克之。刘勇走至虞，虞人反，杀其母妻，勇与麾下数十人奔桥。苏茂、矫强、周建合军30,000余人救勇，言语战于沛西，大破之。勇、强、建走保胡陵，茂奔还广乐，言遂定沛、楚、临淮。帝使太中大夫伏龙持节使清徐二州，招降郡国。清徐群盗闻刘勇破败，皆惶怖请降。张布遣其院孙玉、随龙亦阙上书，献赋于龙，战之子也。堵乡人董欣反渊城，执南阳太守刘林、杨化将军兼行攻渊，拔之， 新走还堵乡。吴汉逊南阳诸县，所过多亲报。破虏将军邓凤夜归新野，怒汉掠其乡里，遂反击破汉军，屯据玉阳，与诸贼合纵。九月壬戌，帝自内黄还。陕贼苏况攻破弘农，帝使景丹讨之，会丹轰，征虏将军季尊击弘农、伯华、蛮中贼，皆平之。赤眉引兵欲西上陇，魏萧遣将军杨广迎击，破之，又追，败之于乌市泾阳间。赤眉至阳城盘虚中，逢大雪，坑谷皆满，士多冻死，乃复还，发掘诸陵，取其宝货，凡有欲侠练者，率皆如生。贼遂侮辱吕后师，邓禹遣兵击之于玉仪，反为所败。禹乃出之云阳，赤眉复入长安，严岑屯杜陵，赤眉将庞安击之。邓禹以安精兵在外，引兵袭长安，会泄露救至，与兵败走。严岑击庞安，大破之，死者十余万人。廖湛将赤眉十八万攻汉中王家，家与战于谷口，大破之。家首杀战，遂到云阳救谷。家七兄新野来西，帝之孤子也。帝令邓禹招家，家因西亦与降。李宝惧慢，与杀之。冬十一月，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。帝于大会中指王常为群臣曰：“此家率下江诸将辅议汉室，心如金石，朕忠臣也。”即日拜常为汉中将军，使与岑彭率建义大将军朱户等七将军讨邓凤、董昕。彭等先击堵乡，邓凤救之，朱户军败，为凤所获。铜马轻毒由来于贼，共立孙登为天子。登将岳玄杀登，以其众五万余人降。邓禹自逢阴叛后，威名稍损，又乏粮食，战硕不利，归附者日益离散。赤眉、严岑暴乱三府，郡县大姓各拥兵众，禹不能定。帝乃遣偏将军冯异代禹讨之，车驾送至河南。赤异曰：“三府遭王莽更始之乱，重以赤眉、严岑之丑，源源涂炭，无所依宿。将军今奉此讨诸不轨，营保降者，遣其渠帅一京师，散其小民，令就农桑，坏其营壁，无使复聚。征伐非必掠地屠城，要在平定安吉之耳。诸将非不见斗，然好掳掠。卿本能御力士，念自羞耻，无为郡县所苦，亦顿首受命，隐而息。所至不威信，群盗多降。”陈光曰：“昔周人送武王之德曰：‘扑食一丝，我卒为求定。’言王者之兵，志在不臣威德安民而已。观光武之所以取关中，用世道也，岂不美哉？”又召征邓禹还， 曰：“甚吾与穷寇争锋，赤眉五谷自当来东，吾以饱待饥，以逸待劳，折锤吃之，非诸将忧也。吾得复望进兵。”帝以伏龙为光禄大夫，复使于张布，百步东来太守，并与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东。赵龙折拜令长以下。十二月戊午，赵宗室列侯为王莽所绝者，皆复故国。三府大饥，人相食，城郭皆空，白骨蔽野，移民往往俱为营堡，各坚壁清野。赤眉掳掠无所得，乃引而东归，众上二十余万，随道复散。帝遣破坚将军侯进等屯新安，建威大将军耿衍等屯宜阳，以邀其还路。赤诸将曰：“贼若东走，可引宜阳兵会新安；贼若南走，可引新安兵会宜阳。”冯异与赤眉遇于华阴，相距六十余日，战数十合，降其将卒五千余人。